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eter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正如我哋上个礼拜或者较早时嘅嗰个咧，系准确同埋咧坚硬嘅预测，就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一定会对伊朗喐手，而且咧系会好快喐手。嗱，果然啦，喺周末咧 ，Donald Trump 下令向呢个伊朗咧系发射咗总共六口，三个系埋藏喺地底，大约喺300英尺啊咁深嘅呢啲咧，叫有浓缩嘅反应实验室。就将佢咧系斩草咧，就几乎系除根噶啦，就全部一镬熟，系制造一种咧系意想不到嘅局面。咁啊，事先咧喺海外啊，同埋咧香港啊，或者有啲嘅所谓嘅啊评论人啊，就一口咬定咧，就话唔会喐手吓。咁咧就因为咧，佢哋话 Donald Trump 咧呢个人啊，系做嘢系首鼠两端嘅，向来都开咗个头啊。是烂尾的，所以呢他们听了美国左交所讲，他一个叫 Trump Always Chicken Salad， 花名叫 Taco， 是一只墨西哥的食品，所以就一口咬定说 Donald Trump 呢是不会做事，但其实他的英文程度可能有问题，因为呢 Donald Trump 的前几天是说他会在两个礼拜内决定，那他的英文是说 within 2 weeks， 就不是 after 2 weeks，within 是两个礼拜之内，就不是两个礼拜之后。所以有些人呢听到就如获至宝，嗱今次呢仲唔喺是吧，有脚软啦。咁呢个是对于 Donald Trump 个人平时佢哋自己嗰种偏见同埋仇恨。就呢啱啱呢就中咗 Donald Trump 嘅计。Trump 呢就係好鍾意愚弄嗰啲蠢人。所以佢固步而阵，所以我哋风云高话其实佢都玩緊心战。嚟令到嗰啲人呢係误判佢。觉得他很渣，于是呢他就迅雷不及掩耳。这个世界什么叫叻人，什么叫蠢人呢？叻不切的那些就是蠢人。你今次可以看到了，加上英文程度又麻麻地。那伊朗怎么报复呢？他除了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当初研判他会用他的能力在这个全球会对美国的公民或者美国的设施可能是掀起一个恐怖主义的活动。之但什叶派在历史上呢去搞恐袭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呢，他的能力呢是比不上他的对头逊尼派。因为他是人少，他最多呢好像这个科梅尼那时候英国的左翼作家 Salman Rushdie 下一个格杀令，又对一个的目标呢是追杀20多年他就会。那你说走去譬如说走去这个走来香港那时候呢去炸这些美资啊那些企业啊中心啊咁吓，咁除非香港特区政府啊喺呢度吓，系当伊朗系自己人啦，系嘛，提供某种嘅善意嘅合作啦，否则咧系做唔到嘅，系好困难嘅。所以佢而家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另一个方式咧就系佢报复咧就应该冤有头债有主。今次你刺激到 Donald Trump 终于喐手咧，就系因为喺国内有班左交成日话佢会脚软。成日话佢咧虎头蛇尾，卒之令到 Donald Trump 的起心肝。我哋一早都讲过，佢要向中期选举咧系要交代。如果唔系咧，佢铺铺都如果俾人话啊，系未曾完成啊，佢嗰个任内竞选啊嗰个诺言咧，佢嗰个中期选举好大镬嘅。所以佢一定要交功课。何况荷里活电影做咗几十年 ，Tom Cruise 做嗰啲壮志凌魂啊，美国队长啊。还有雷霆救兵啊，是宣扬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所向无敌。你今次如果伊朗这样你不做事呢，他怎样向荷里活电影工业啊这么多年来的战争片的宣传交代呢？所以为了令荷里活日后有公开，汤告老师的职业特工队和 Token 一路有得拍，他一定要做事啦。所以这由常识来看呢，这个他不会做事的可能性是零。现在今次呢动态清零就有几彻底呢，伊朗就说其实呢我们已经将那些有原料呢就有时间呢是搬晒的了，好像蚂蚁搬屋那样搬了去地度了，你只是摧毁那些只不过是地底那些空的实验室。没错， 之但系你一人揽住嚿嗰啲咁嘅有原料啊，你去四围放，你冇咗个操作系统同埋成个技术生产线啊，都已经唔使玩噶啦。所以 Donald Trump 今次咧就系将佢咧起底，然后佢会咧系号召巴列维皇室喺国外，尤其是美国啊嘅流亡人士翻去咧重建政权。嗱，跟住既然你伊朗话系未曾彻底嘅，咁即系话好似做手术啊，去切除肿瘤，劏开之后系切咗最大嗰个肿瘤先，原来你发现原来全身啊吓都会扩散咗，咁咧就要连一连埋整个化疗、电疗，然后咧考虑下一步再第二次手术啦。所以既然伊朗咁样温馨提示咧，全世界都咧系充满一只啊欣喜嘅心情咧，系去睇下 Donald Trump 下次几时再喐。不过相信咧，今次已经完成咗嘅任务咧，系九成，而且拖延咧伊朗嗰个制造核弹啊嗰个过程会好耐，所以应该咧就唔会再好快有第二次攻击。之但系 Donald Trump 咧就话喺6月23号就希望咧就同咧伊朗咧系倾和平。咁其实 Donald Trump 都好菩萨心肠，打你两巴惩罚你之后都希望你是学改过自身啦。之但伊朗外长已经闩埋道门，话冇得倾啦。冇得倾呢，而家报复呢佢就封闭咗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呢就影响到呢成个海湾地区好多个产油国家，沙地阿拉伯、卡塔尔、伊拉克，佢哋嘅石油呢就本来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呢就运去印度、日本同埋南韩。中国呢亦都呢係同伊朗签署咗石油协议。伊朗嘅石油准总出口额呢係有超过70%，有啲人话90%而家卖俾中国嘅。咁所以跟住中国系咪要买贵油呢？而家伊朗呢就封闭咗霍尔木兹海峡两岸嘅卫星通讯系统啊 ,GPT。咁佢会唔会对中国网开一面，叫中国用佢嘅北斗系统呢，然后独自就系放几隻船去中国呢？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同埋西方盟国相信系会继续观察啦，系咪啊，白生？ 系咁，不如我哋所料啦，喺上星期五，应该系6月20号咧，我哋分析咧 ，Donald Trump 系一定会出手嘅，一定会啊轰炸伊朗，咁啊，并且预计咧24到48小时，咁果然咧，我哋可以证实到呢个攻击。咁啊，成个过程咧喺五角大厦嘅新闻发布会里边咧就公布呢个叫午夜之锤行动。咁咧，据佢哋所讲咧，就由密苏里嘅惠特曼基地咧起飞咗7架 B-2 嘅啊隐形轰炸机。咁同时间咧，之前咧有6架喺太平洋嘅上空嘅隐形轰炸机咧系攞嚟咧做有利，令到人咧以为咧啊仲系喺度部署阶段。咁点知呢7架咧就横越大西洋，喺欧洲当地嘅 F-22 嘅隐形战机就加入护航。咁跟住咧就动用咧。电子压制啦，同埋咧反雷达嘅导弹咧，就将伊朗嘅地面嘅防空系统咧，全部咧就镇压。咁于是咧就轰炸咗3个核嘅装置嘅设施。咁动用咗10多回嘅穿地弹啦。咁跟住咧，全部机队咧安全翻去。成个过程历时30多个小时。Donald Trump 同埋呢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嘅将军都话呢个系人类史上边从来未做过，而且系冇其他国家做得到嘅。咁啊，今次咧系一个好成功嘅袭击同埋轰炸。咁但系究竟嗰个破坏同埋可以将伊朗嘅核研发可以阻止几耐，或者系咪从此就不能够再生产咧？咁呢个咧需要时间去评估。所以 Donald Trump 点解 set 咗23号咧同伊朗谈判？呢个只不过亦都系另外一个 buy time 嘅缓兵之计。其实佢希望呢几日里边咧能够评估到嗰个损害，再作为下一步嘅措施。咁而至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咧，呢点咧我认为有保留，因为咧伊朗其实打呢个口述咧打咗好多次嘅。其实佢有冇咁嘅能力呢？其实佢只不过能够用水雷嘅方式去封闭，因为伊朗嘅海军咧，虽然亦都有一啲导弹嘅快艇，但系论嗰个作战能力咧，远远唔及咧美国嘅第五舰队同埋空军。所以如果佢真系正式宣布嘅时候咧 ，Donald Trump 只会还以更大嘅打击力量。咁而同时间咧，究竟啊对中国嘅影响深啲，一定对美国嘅深啲咧？呢点咧仲有待咧去评估。所以咧，我觉得而家暂时咧，伊朗系冇可能咧 是正式宣布封锁的，因为它对于其他的国家影响太大，包括其盟友中国啊，陶生。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我们看到个地图呢是好像个布袋一样，个布袋口。它最阔的地方呢只得不过是得过35公里。而且呢霍尔木兹海峡啊，它两岸呢它是浅水的。你要供嗰啲大型嘅运油船行咧，只系得中间两英里咁阔，所以咧其实本来都已经好逼噶啦，好似一条马路咧开对行嘅汽车咧，嗰条马路系好窄。咁而家咧系全世界吓嘅25%吓嘅石油，同即系四分一，同埋咧系三分一嘅液态化嘅天然气咧，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咧系出口。咁咧喺2025年啊嘅6月22号，伊朗嘅国会咧就通过系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咁啊，到底佢有冇咁嘅权力咧？其实系冇嘅。霍尔木兹海峡咧唔系整个咧系由伊朗咧系所有，佢系一个咧国际公开嘅航行渠道。只不过咧，伊朗咧系单方面曾经咧系用佢嗰个领海个方式啊。就話咧，係將佢嗰個領海啊，嗰個由伊朗南岸嗰處咧，係擴展到咧係12海里，咁咧係黐埋咗。但係嗰個咧係國際海洋法庭咧係唔承認嘅。咁所以美國第五艦隊咧，而家喺附近布防，隨時咧係可以憑國際之命咧，係可以咧係就呢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咧係採取行動，係對伊朗展開第二擊。但係而家 Donald Trump 相信咧就唔會喐住。霍尔木兹海峡咧，本来已经咧系航行不便噶啦，因为佢嘅交通咧系透过一个叫做 TSS， 叫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即系你平时嗰啲一条马路开对行车啊，仲要封咗一半咧系整路，喺英国揸车都成日见啊，于是整个临时交通灯。佢嗰两英里嘅航道咧就唔可以同时一来一回迎头船嘅，一定要呢边嘅船行过咗啦。然后嗰边嘅船咧系放行，因为佢得两英里。如果唔系佢同时行走，好容易咧系碰撞。喺2025年咧，就曾经伊朗咧就借口咧就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咧有船只碰撞，就扣咗一架美国嘅运油船，即系扣留啊，就话咧系会要查。其实佢可以用呢啲咁嘅借口咧系滋生事端。咁所以而家咧就变咗你唔需要行霍尔木兹海峡嘅，你亦都冇得行红海。因为伊朗嗰个细佬咧系也门嘅胡迪啊，青年恐怖组织亦都系守住红海嘅嗰边，呢两个流民兄弟咧就嗰边佢不嬲都向呢个导弹用导弹咧去击啊，系嘛射击呢个咧美国同埋欧洲其他嘅运油船啊嘛，就是、对中国网开一面啊嘛，所以以色列斯替天行道铲埋你啊，系呢个也门啫，系嘛，所以而家佢哋打得7788，你而家封咗呢个海峡咧。以后运油船咧就不能够经红海，就唯有兜一个大圈，喺非洲嘅西海岸出面兜呢个咧系南非最下南端，然后经印度洋嗰度运过去。哇，咁样嘅运费咧就起码要增加几倍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封闭咧，其实对于伊朗嚟讲咧冇着数。咁你同中国签署咗石油啊嘅嗰个交货，咁嗰度点交咧？中间未来一两个月。讲到钱啊，就兄弟都冇钱讲噶啦，所以咧只能够咧对于中国嚟讲，系嘛，唯有系一带一路，一系咧你而家唔见咗咁多钱就要加码，索性咧喺透过呢个中亚细亚同伊朗整一条咧叫石油同埋天然气嘅输送管，好似同俄罗斯一样，咁咧就唔知要劈多啦几多一两千亿落去啦，够唔够钱咧？咁仲有一种讲法就系咁样会唔会令到中俄两国系会介入支持伊朗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不会啊。系嘛？系冇可能嘅事。介入咧，就讲话正面介入，即系话包括派兵啦、俄罗斯派兵啦、中国派军事顾问啦，系向伊朗唔紧要，佢咧打冧晒你嗰啲导弹，我哋支持多咧，一人支持1000口，中国俾多1000枚导弹俾伊朗，然后咧俄罗斯嗰度唔怕，我拍心口又1000枚，然后连金正恩嗰度咧，计埋我都俾100口，咁样系唔会嘅。而美国亦都不会在伊朗泥足深陷，因为这些手术式的打击已经有效了。泥足深陷呢，好像以前美军派入去阿富汗，又或者苏联派兵去阿富汗，或者美军派兵去越南，才会泥足深陷，因为那个是涉及陆军，即是地面部队。而伊朗有那个地势呢，因为四面环山，所以它是一个 陷入去中間嘅平地，中間仲有好多嗰啲幽靈啊，同埋乾隻嘅呢啲咧，鹽地啊，係嗰啲叫做 salt desert。嗰處係不利作戰，所以冇人咁蠢咧，係諗過向伊朗咧係派出呢個陸軍或者地面部隊。你今次咧用空軍同埋導彈已經七七八八，反而咧你要咧係快啲咧係扶植咧佢一個新嘅世俗化嘅政權。喺呢方面嚟講咧，就要政治啊。嗰方面嘅後續，即係話你切除腫瘤之後，要同佢做化療同埋電療。喺呢方面嚟講，你要睇下佢嘅體質。伊朗而家年輕一代嘅人口咧，基本上係支持啊呢個美國嘅，嚇對於呢啲原教旨主義嘅政權係非常之咧係反感嘅。因為自從高比尼1979年咧，佢呢個革命之後，所謂嘅革命咧，就用一支180,000人嘅國民衛隊，就好似黨委書記咁樣咧。在伊朗的民間，其實佢啲大城市都唔係好多嘅啫，主要係德克蘭喺嗰啲大學啊、媒體啊、工廠嗰度咧，係派住啲監察啊啊嘅小組，係及住曬你嗰啲人，尤其係大學裏面嘅學生嗰啲咧，係言論傾向啊。所以而家你而家摧毀咗啊呢啲核設施同埋導彈基地之後，下一步就係呢個國民衛隊嗰度咧，係有180,000人。佢用呢個叫四兩撥千斤嘅方式喺國內高壓統治。咁而家咧就呢方面嘅消息唔係好透明嘅，有人話伊朗嘅軍隊有好多咧都轉移效忠喺海外嘅流亡嘅國王政權。呢個真實幾多係唔知，但後面嘅化療咧係一定要配合嘅，因為咧而家 Donald Trump 你唔可以一鑊鑊咁樣去打擊，亦都無謂。你個做嗰啲咧地獄導彈好犀利，係嘛？嗱，佢每一口咧係30,000磅咁重。但其实里面的炸药只得5,000磅而已。另外那25,000磅呢是整个长的粗的炸弹那个钢铁做的外壳，知不知道那个金属的外壳很重，所以整两盒下去都不见很多钱的。不见钱的话呢，你日后就不可以这样在伊朗身上是花费这么多。这个 Donald Trump 懂得计数。但怎么都好呢，而家成個對於人類和平啊、世界啊嗰、那個中東嗰度咧，沙地阿拉伯冇乜點出聲嘅，其實心裏邊就偷笑 ，OK 係嘛？你冇咗伊朗呢個撐石油出口國，小隻香爐小隻鬼，油價上升只會對海灣國家同埋沙地阿拉伯有利。嚇，講到呢度咧，就係伊斯蘭兄弟都睬你都傻，何況你唔係我嗰個順利派，所以日後咧呢個。对于世界秩序的重组，今次美国政府的重锤出击是不是吹水的，是做给你看，这个是对于人类来讲，对于全世界是一个好消息，是不是鲍生？ 是，当然啦，中俄当然不会介入啦。如果有人分析是觉得中俄会介入，即是如果 是运送啲医疗物资啊、药水交布啊，都叫介入咧，咁佢就赢啦。咁又或者你派啲人去撤侨，你又话系介入嘅，咁你又一定系你讲晒啦。咁如果介入嘅，一定系讲军事介入。咁你见到咧，俄罗斯咧一路咧都系唔多表态，虽然咧佢有曾经啊要啊 Donald Trump 咧就协调同埋调解，咁啊俾阿 Donald Trump 咧窒咗一顿，叫佢固定咗同乌克兰嘅调解先，咁啊结果咧就冇再出声啦。咁而中国嘅外交部咧就有强烈谴责嘅，都系止于出口术啊，因为佢知道咧佢无力去支持啊呢、這个啊伊朗，而且咧如果佢支持伊朗嘅证据被出现被揭发之后咧，对于佢嘅国际形象啦。同埋咧，俾美國嘅借口咧，會加強佢嘅制裁，因為咧香港已經成為咗其中一個制裁佢裏面嘅公司，幫伊朗嘅革命衛隊啦，又或者係恐怖組織咧洗錢啦，已經被揭發。咁而且仲有，如果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閉咧 ，Donald Trump 係唔介意嘅，因為第一主要係運去亞洲嘅燃料油係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而且美國國內亦都開採緊。頁岩油 ，Donald Trump 多次叫啊歐盟其他嘅國家幫襯佢嘅。如果你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咧，即係變相令到呢個中東嘅油價上升，係令到美國 Donald Trump 嘅石油出口咧受惠添，佢樂見其成。而且最大嘅打擊，正如陶生你所講，係中國，因為中國有成50%嘅石油係要靠啊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運去。佢哋嘅沿海嘅港口，咁而且 Donald Trump 咧，如果真係封鎖咗之後，呢、這個點咧亦都係借力打力啦，好似打功夫咁打一個人，其實後面嗰個被震傷一樣，因為一帶一路裏面咧， 中國在伊朗有上千億的投資，而且簽訂了很多石油協議，幫伊朗買大量的出口燃油。如果政權更迭，又或者是伊朗被打殘之後，中國就少了一個呢合作伙伴，甚至叫代理人，因为中国通过帮伊朗的石油出口，帮他们 cash out 之后，另外亦都会间接地支持很多这些恐怖组织。所以今次Donald Trump 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打击伊朗，亦都是背后是令到中国在一带一路那个大的策略里面少了一个重要的这个 partner。 所以今次大赢家一定是 Donald Trump 的美国。咁至于中国方面嗰个运油渠道，伊朗咧可以咁系特别高调宣布，我全世界我都咧禁开霍尔木兹海峡，我全世界咧我都禁开海峡运输，独系中国，只要中国个商船高高扯起一支五星旗，我就特别咧系俾你一个国家放行。嗱，咁得唔得咧？ 得，得嘅， 得嘅。只不过对于全世界嚟讲咧，欧洲啊，东南啊、印度啊、澳洲啊，就更加清清楚楚睇得出，原来伊朗同埋中国咧系一个非常之紧密嘅，嗱呢啲就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啦，系嘛？如果你唔敢做啊，老陈啊，你平时嗰啲咩战略伙伴关系啊，边边个吹水啊？所以咧一定要咁做咯，挂支五星红旗，咁啊等全世界更加咧系清楚中国同埋伊朗之间嘅兄弟嘅情谊系牢不可破啦。是经过呢个血与火的洗礼咯，喺呢方面嚟讲咧，呢啲兄弟情啊，亦都喺患难之中咧，系越嚟越坚固噶嘛，都唔系一件坏事。第二，如果中国唔敢咁介入嘅话，封埋佢咧，咁香港可以介入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因为啊喺一年几之前，内坦雅胡打击加沙地带，咪造成好多嗰啲咩巴勒斯坦嗰啲所谓难民啊，系四处拒逃嘅。嗰时中国香港特区嘅行会啊。这个叶刘淑仪呢就高调呼吁李家超的特区政府收容那些阿拉伯的难民加沙地带，叫他们过来。啊、今次呢伊朗是被这个这样的农仓是被 Donald Trump 这样呢是雷霆呢是打击。那整个伊朗高层的政府皇亲国戚，尤其是卡美尼这个最高的教长，他的身家呢是计计埋埋最少都两三千亿港币，同埋他的家族，他成个内阁官员、国民卫队啊，那些司令官未炸死那些，他是不是有很多钱先？这些钱啊，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是效法叶刘淑仪那时对加沙地带的难民呼吁，由特区政府高调他们搬钱过来咯，人都搬埋嚟住啦。整个山顶啊，同埋南区嗰啲豪宅啊，个楼市系靠佢哋啲钱搬嚟啊，系谷翻起噶咋吓，唔好得把口吹水啊！呢个时候认钱唔认人啊，笑贫不笑娼，系咪？总之，中国香港特区而家你行嘅政策就系四个字，叫饥不择食，然后咧十字真言叫认钱唔认人，同埋笑贫不笑娼。就将叫呼吁加沙难民移居香港咧，呢样嘢而家即刻系转移咧，系欢迎伊朗啊吓嘅呢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啊，系个高层嘅全体官员咧移民香港，最紧要带钱嚟啊，唔好嚟到帮衬两送饭啊，啊咁咧就系一个香港一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啦，系咪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和鲍 Sir 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凤云会，